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中央军委批准，从无到有自行研制我国第一代051型导弹驱逐舰，为将要在1980年左右进行的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保驾护航。就在同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动荡的年代里，船舶工程专家李富礼、潘敬福和一大批科研人员怀着造船报国的梦想，不仅完成了船体结构设计，还把舰对舰导弹系统第一次装上了国产驱逐舰。然而为了增强这艘舰的战斗力，必须研制安装大量新设备，他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还没解决，交船期限却一天天逼近了。 对于中国人民海军来说，051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当时极其薄弱的家底和落后的工业基础上，我国严重缺乏设计建造千吨级以上大型军舰的能力，而像驱逐舰这种规模的主力舰种正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如果能从无到有解决它的自主研制问题，必将带动整个海军装备的发展，而这也正是潘敬福一直以来的梦想。在051型导弹驱逐舰研制以前，我国军用舰艇上的各种武器，不论机枪、舰炮、鱼雷、水雷还是深水炸弹，都还处于人工操作、各自为战的状况，其战斗力可想而知。而在一次与航天部门的碰头会上，钱学森的发言却深深地启发了潘敬福，让他意识到如果用系统工程的理念来进行设计，一定会带来我国军舰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他是这么讲，你们舰是一个大系统，我们这个舰艇导弹系统是你大系统里面的一个小系统，真的实际的时候呢，你们建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舰艇导弹系统这个小系统呢上到你们船上去，会发挥我们的最大的效能，这个就是系统工程。还有这个话对我影响很深。 然而在此之前，中国的舰船设计者们普遍缺乏从整体上思考任何一种舰载武器系统的经验，往往更多的从单机设备着眼来考虑问题，潘敬福自己也是如此。在系统设计方面，他得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尝试把单个装备变成武器系统，提高他们的命中率。在茫茫大海上，要想及时发现目标，快速跟踪瞄准和实施精确打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风浪中船体的纵横摇摆，更给舰载装备使用出了极大的难题。为此，潘敬福他们必须想办法把武器与其他设备有机结合起来。 在051舰造以前呢，这个炮的这个水平呢，就是甲午海战的水平。这个船在摇摆的时候呢，一修正就靠人这个啊。这个怎么个这个船要正好这个咬到这个当中的时候它才发出去，这样才能成啊。所以这个命中率是很差的啊。从这条舰开始呢，成为武器系统了。武器系统就是怎么样呢？把这个雷达 找到的这个目标的这个方位距离，还有光学仪器找到的方位距离啊，来这个给那个输送到这个指挥仪里面去，这个方位水平仪呢就测出这个间谍摇摆的角度，把它也是这些那么进行解散以后呢就瞄准，所以大大的提高了命中率。 2015年4月，我们陪同85岁的潘静福回到武汉，登上了停泊在长江边上的一艘051型导弹驱逐舰，它是当年建造的第二艘舰，后来被命名为西安号，目前已经退役，充当教学用舰。抚摸着这艘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潘静福的话匣子不由得打开了。他告诉我们，为了让051型导弹驱逐舰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瞄得正、打得准，舰上安装了一个重达8吨、需要2个人在上面操作的稳定瞄准球。 这个稳定瞄准球呢，是一个制造里面很复杂的一个装置。舰在摇摆的时候，它是稳定的啊，它是稳定的。这个里面装了什么呢？装了一个是这个光秀瞄具，就是光秀来看这个目标在哪里。还有呢，也装了一个光秀测距仪，用光秀来测量它是多少距离。那把这个数据呢，传到总指挥所，跟这个雷达的数据呢配合进行设计。 正是在这些设备的配合帮助下，舰对舰导弹的威力才真正能够发挥出来，使得这艘051型导弹驱逐舰在定型装备后的导弹发射试验中大大的出了回风头。 我们这个舰舰导弹系统装了这个船以后呢很好，后来在最后呢在这个基地试验的时候事发失踪。那一天呢去了2位军委的副主席，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李德森啊，两位副主席都去看了啊，看的是拍手叫好，好好好，大得好，大得好。 恩格斯曾经说过，现代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在潘静福他们研制导弹驱逐舰的时候，我国的工业基础还相当薄弱，文革带来的动荡更是雪上加霜。尽管在导弹系统的研制中尝到了系统设计的甜头，潘静福却清楚地知道，想一下子建成全舰武器系统不大现实，只能循序渐进。 潘静福决定先分别研制和安装导弹、火炮、反潜的武器系统，提高导弹驱逐舰的作战能力。为此，他们除了这些武器之外，还要协调一大批全新的电子设备上舰，几乎每一项工作都开创了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先河。 就新设备对我们装舰的要求是很高的啊，所以不是这个设备是这个人家搞我们就没事了啊，都要协调的啊，都要协调的。从此开始，所有的舰载的电子设备，在护卫舰上，甚至在潜艇上都有，啊，雷达这个声呐哈，还是指挥仪啊，防卫水平，这些都是从这个051打开9月以后才有。 因为我们船上呢很窄小的空间，100多米长，10来米宽，在这样一条舰上，你像我051有10部雷达。有3个声呐，还有这个通信，总共大概有29副天线，要装在这个舰上。因此，在电子军用性呢，他抓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么多天线，他不要使自己舰上的设备相互干扰，否则我这个设备不能同时工作了，对吧？这样呢，就需要。这个在频率上面给它分开来，空间上面尽量远的隔离。 由于很多设备是从头开始研制的，最初只提供了基本的技术资料和装舰要素供船舶设计单位参考， 但到了1968年12月船体动工的时候，潘金福他们才发现很多设备还在修改，按原来的方案根本装不到舰上。 这个时候，这个船壳子已经在大连造船厂造了，但是我们这些特种装备，就是这个通信雷达，这个声呐，还有这个武器装备啊，它都还要做修改，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组织在大连现场组织会战，我们去了一大批人，把这个他们新提的资料重新修改我们的图纸，等于我们在做第二次技术设计，第二次施工设计。我们搞船体的人在大连这个旅馆里住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子弹在头上飞了，生怕打到我们。 1970年7月30日，051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下水，按照任务规定的周期，需要在1971年年底之前交船。而此时潘金福却泛起了嘀咕，在文革的混乱形势下，在短短5年多的时间里，第一次自主研制导弹驱逐舰，舰上又安装了那么多新设备，航行能力和作战能力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开到太平洋上去执行任务，不多做些试验，他的心里可真没底。 所以那是非交船不可。可是你看这个船上这么许多新的设备啊，包括我还有那个海军舰船的那个郑明处长，我们两个人私下到过这么一个进度里面，这么许多新设备上去试验是很不充分的。我们两个人就协议了，一定要进行扩大试验。那当然机关都是赞成的，你这个不能这么不行的，对吧？ 1971年12月31日，中国第一艘国产导弹驱逐舰交船完工，当时的舷号是223，后来改成105。它是中国人民海军拥有的第一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大型水面舰体。而从这一天起，这艘舰就肩负起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进行大量的试航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潘敬福和大批设计人员需要根据试验的情况不断对它加以改进和完善。 为了进行充分的试航试验，潘敬福他们不得不四处奔波，寻找满足各种试验条件的水域。 所以第一项重大的试验要在这个东海的农村水道啊，这个地方呢是100米水深，在那里去做35级以上的全速试验。第二项，实航性试验呢，先在这个北海这个大连海去做，我们指标就叫6级海情，他到了5级海情就找不到天气啊，所以要到这个东海去做。那次我曾在那里做那个实航性试验的时候，看到这个哈。这个浪花已经飞过紫黑色的啊，这个船是盛航、旁浪、顶浪，各个这个四处都要跑一圈啊，看它这个船的摇摆情况怎么样。那么这一些数据呢，将来可以供给这个哈舰长使用部门这个参考的啊。 不久后，潘金福他们又把阵地从东海换成了黄浦江，回到了他的造船梦开始的地方。7岁那年，他和家人乘着一艘小木船躲避战火，就在这里亲眼目睹了满江横行的日本军舰，下决心要造大船来保卫祖国。而这一次，他要带着亲自设计的导弹驱逐舰在这里接受一次特殊的考验。 那么还有一个试验呢，就是叫水幕试验。水幕试验什么意思呢？如果有这个核的这个哈爆炸等等于核的污染以后呢，这个舰呢要用水来冲，把这个污染物呢冲掉啊。可是一个如果在这个大连做呢， 也不行，因为这个大连都是海水啊，收了以后呢，这个甲板啊什么都要捂着啊，那么这个很麻烦，所以这个试验呢是到黄浦江里面来收的。 而潘金福最担心的还是舰上装的各个武器系统和各种电子设备，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充分试验的新产品，它们的自身性能怎样，彼此之间能否有效协调，装到舰上效果如何，这一切问题都直接影响到这艘导弹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必须进行反复测试。 最大的是两项什么试验呢？一项是武器系统的连条试验，要能够这个对接连条都能够通好了以后才能够进靶舱，进到那个海军基地，你自己还没做好那怎么行呢，对不对啊？第二项最重要的事情是电视监控试验，看这个你这个这些都机器开了以后到底这个有没有干扰啊，这两项是花的时间是最多，这个试验的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啊。这些这个对接两条试验啊，就这个武器对接两条试验，他发现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多啊，硬件也有问题，软件也有问题啊，几次这个改来改去才把那个通了，这个通道通了。电子监控试验也是发现了很多问题啊，这个雷达跟这个通信设备有这个干扰啊，通信跟通信里面也有干扰啊，反正这个问题很多啊。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潘建福他们这些科研人员一边要解决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边也要经受惊涛骇浪的考验，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和舰上的设备捆在一起，才能保证在风浪中正常工作，而每个人身上的口袋里都塞满了食物，为的是在晕船呕吐后及时给胃里补充点东西。 前一年底交的船，前二年、前三年、两年，我基本上都在船啊，都在这个海边跟这个船上啊，跟着这个船进行这个扩大试验啊。这个船到1974年才定型的，就是说这个船可以用了，就是现在定型的啊。可是从这个里边呢，我真正体会到了，设定要跟知识啊，知识要结合起来。所以这样呢才是能够这个发现问题啊，解决问题，才真正对自己这个知识跟这个知识呢能够成长起来。 此时潘金福真切地感受到，仅仅把许多个单个武器和设备设计出来装到舰上，并不能保证他们之间的有机协调，想研制出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必须从一开始就按照系统工程理念进行设计。他渴望着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弥补105舰留下的许多遗憾。在定型交付部队后，105号导弹驱逐舰被命名为济南号，国外称之为旅大级导弹驱逐舰。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自主研制导弹驱逐舰的能力，实现了人民海军舰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登上了济南号导弹驱逐舰，并挥笔写下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这比26年前毛泽东在长江舰上题写的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更近了一步，而这也给潘建福他们这些军舰设计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想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化战斗能力的海军，光拥有一艘导弹驱逐舰显然是不够的。105舰研制成功后，多艘051型导弹驱逐舰纷纷开始动工，准备组成编队，按照最初的计划远赴南太平洋，为参与洲际导弹发射试验的远望号护航。而军舰编队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单舰出海和编队出海大不相同，存在着行动协调、应急快速反应和后勤补给等诸多问题。 真正遇到突发情况，必须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这支导弹驱逐舰编队急需配备一艘指挥舰。文革刚结束，潘金福就接到了设计指挥舰的紧急任务，这也给了他从整体角度思考一支驱逐舰编队该如何分工配合、协同作战的机会。 但这个下达任务是1977年下半年的啊，这个当时议定的计划是1980年初要打的啊，所以总共只有2年多时间啊。所以接到这个任务非常紧张，而且就后来下任务，海军任务就规定了，他说这个舰就由潘金福负责啊，总司啊，这个就肯定你负责还是你在。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要从头开始设计建造一艘舰是根本不可能的。潘金福考虑了许久，灵机一动，大胆的建议在一艘已经开工的导弹驱逐舰上迅速进行改建工作，以加快指挥舰研制的进度。 所以决定了以后呢，我在武汉呢就先进行了一个设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呢？一个最大的一个修改呢，就是要加这个油水补给接收站啊。你这个领威要建呢，只有4000海里这个续航力，那如果超过了这一个呢，你开到那个大滩里面已经是要几千海里了啊，回来都不行，所以一定要有油水补给车来给他这个补给油水跟干货啊。 在执行护航任务的过程中，导弹驱逐舰编队需要时刻保持与党中央、海军总部的联系，彼此之间也要信息共享、协调支援，这就对指挥舰的通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你因为到对太平洋去呢，这个离开我们本土的远了，所以这个指挥跟这个通信的能力要加强，所以这个舰呢要有这个大的这个哈无线电通信的发信机啊，这个也要改啊。那么顺便呢，当时呢我就对动力系统里面这个有一些风道的这些都还是那感到以前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地方呢，我就顺便也改了啊，也改了啊，这个趁这个机会们都改掉了嘛，对吧啊。 这艘132指挥舰建成后，成为我国当时导弹驱逐舰系列中性能最优良的一艘，而中国的这支护航编队将在他的带领下第一次接受太平洋上风浪的洗礼。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为你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是几滴眼泪

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国即将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一时间，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那片半径70海里的海域。很多国家派出飞机和军舰在我国的远洋测量船队附近群寻围观，跃跃欲试。而为这支船队护航的，正是由132指挥舰率领的我国第一支导弹驱逐舰编队。潘静福他们长达11年的心血成果将在这一刻接受考验。 8 7 6 5 4 3 2 1，向好。 1980年5月18日，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飞向太平洋上的指定海域。中国人民海军这支由6艘051型导弹驱逐舰组成的护航编队，参加了观测运载火箭发射后打捞和护航等任务，保证了船队8000海里航行安全，大展我国海军军威。这次护航是我国人民海军第一次冲破第一岛链，横跨赤道线，将航迹延伸到浩瀚的南太平洋。不仅检验了远航能力，还收集了大量气候水文数据，为今后一次次远洋出访科考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在航行途中，国外的直升机追着我们的远洋舰队拍照，导弹驱逐舰在大洋上进行游水补给的照片被国外期刊公开刊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海军曾被嘲笑为只能靠近海岸防御的黄水海军，只能在近海防御的绿水海军，而这一次他终于开始了向能够在外海作战的南水海军的过渡。 回来以后呢，这个舰长就跟我讲，老潘，现在我们这个舰只能在家门口转一转的时代总算结束了，他跟我讲总算结束了，总算结束了。哎呀，我说这个很大家很高兴啊，我说这个事情你们这次去远航是做得很好啊。他说那天这个过这个赤道线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放炮了，这个庆祝的，他跟我讲啊。 1985年，132导弹驱逐舰又和一艘补给船组成远洋编队，远航印度洋，代表中国人民海军首次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三国访问。这次出访被誉为中国人民海军成年以后向世界迈出的第一步。 那么去了以后呢，华侨看了以后是很激动啊，他说我们以前只是看到英国的舰、美国的舰、什么其他的舰，从来就没有看到自己国家的舰，总算我们看到了啊，自己国家的驱逐舰啊，非常激动。 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支出访舰队返航时，途经马六甲海峡，茫茫大海上却狂风骤起，掀起了滔天巨浪。 风有11级，浪高是6米啊， 浪高有六米，三天三夜，连着的三天三夜，这条舰碰到了台风啊。舰长回来跟我讲，他说远处有一个船已经沉掉啊，可是我们这个船呢，还是安全地回到了这个啊。 中国海军的首次出访历时65天，往返航行12430海里。这次出访的圆满成功，让这支年轻的海军更加自信，更加渴望走向深蓝的远海。1987年，105舰经过改装，把舰尾的副炮换成了直升机平台，成为051型导弹驱逐舰中唯一一艘搭载直升机的军舰，增强了对潜艇的侦察和攻击能力。从105舰到132舰，我国第一代051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在中国人民海军装备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多个中国军舰史上的第一。相关技术很快被推广应用到其他军用舰艇上，大大提高了我国军舰的整体水平。最重要的是，这型舰的问世结束了中国人民海军依赖国外废旧舰艇的时代，获得了中大型舰艇设计使用经验，为日后研制更大型的军舰奠定了基础。而对于始终有着造船报国梦想的潘庆福来说，051型舰的成功研制只是漫漫征程中的一步，想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和同事们还需奋起直追。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大潮让潘庆福有了放眼世界的机会，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军舰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他心情沉重地发现，跟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导弹驱逐舰相比，中国的051型导弹驱逐舰还有着10几年的差距。 那么到1980年呢，051已经造了10几艘了啊。这个10几艘在开头的时候呢，这70年代初的时候呢，还可能不错，也是装了导弹的啊。可是到80年代一看呢，跟国外的差距就很大了。 主要体现在哪呢？ 主要就是在电子跟武器设备。 哦。 主要还在电子，那个时候国际上的这个驱逐舰已经都是形成的作战系统了。 上世纪80年代，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给战争模式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时世界海军舰艇发展潮头的标志是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这种军舰装备了最先进的雷达，能够大范围搜索敌对目标，锁定跟踪，并且指挥先进的防空导弹进行攻击和拦截，这就是著名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与它的作战效能相比，中国的导弹驱逐舰望尘莫及。潘庆福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再不迎头赶上，跟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那我们051舰是这一个目标指示系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啊，还是靠这个同步机器呢，把那个数据传到这个总指挥所，总指挥所呢看的雷达的数据，看的这个光学的数据，那么指挥决定啊怎么打啊。那么现在其他的国家的这种英国美国了法国的这些都已经是这个行政作战系统，把这个传感器就是雷达跟这个光学仪器的这些数据呢都是自动化的传送给火炮来这个导弹来发展。 而且随着世界各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军舰、飞机、潜艇等多种武器都有了长足进步，现代的海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军舰之间的对决，而是转为全方位立体化的体系对抗。因此除了舰对舰导弹系统之外，中国的导弹驱逐舰上还必须装备更先进的防空和反潜武器，并形成能够全舰协同作战的有机系统，而这一块恰恰是051型舰的转类。 那就这个舰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呢，它的对海的攻击能力呢是好的，有这个海鹰一号的这个导弹系统啊，还有这个一三零主炮啊、副炮都有的，这个好的。可是它对空跟反潜都比较差，反潜的嘛有这个火星炮，还有尾巴上的这个总还是马马虎虎还可以用，对空呢是没有导弹是比较差，就靠那个几个炮啊，武器炮怎么来，小炮啊炮跟来打的。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潘建福他们这些科研人员在经历了长期封闭之后，终于有了走出国门的机会，也有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可能。 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英国去访问，顺便的跟他们谈判，那是这个内部定下的方案呢，是买英国三个系统，一个是这个就是作战是吧，指控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第二个电子战系统、电子对抗系统啊，第三个是对空导弹系统，就决定要买了这个的设备来改造这个哈里姆要起作舰的。 在这次访问考察期间，潘建福他们搜集积累了一批关于西方水面舰船发展情况的资料，同时通过反复沟通谈判，他们也逐渐改变了英国专家对中国科研人员的印象。 我们跟英国谈判到后期了啊，他们这个在内部的评论啊，通过那个翻译的什么告诉我们的啊，他们说这个开头的认为中国前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是很封闭啊，所以对这个全武器作战系统呢可能是一无所知不了解的，可是通过谈判呢，他们认为呢啊，现在他们理解中国还是有全武器系统方面的专家的，他们说他们对内部评论是这样啊。 由于种种原因，购买英国舰载设备的计划最终还是没能实现，让国产导弹驱逐舰尽快完成技术升级和全武器系统研制，实现大步跨越的任务，再一次落在了潘建福他们这一批科研人员的肩上。 然而在潘建福他们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新一代导弹驱逐舰研制工作的时候，为了恢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央决定缩减军费，百万大裁军，号召部队要忍耐，几乎所有的武器装备的发展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新型号上马难度极大。针对这种情况，潘建福向上级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建议。 我说我意见呢，这个驱逐舰的发展里面呢，我们这个松信要就是要形成这个全武器的作战系统啊，而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我建议两步走。第一步呢，就在现有的领域要驱逐舰上面呢改进，做一个叫这个代号就是领域要的改进型驱逐舰，形成一个小的这个作战系统作为试验啊。第二步呢，搞领部的新型驱逐舰。 潘建福的思路得到了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和军方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一致确定改进舰和新型舰同步进行。而已经年过半百的潘建福则要同时担任两型驱逐舰的总设计师，通过研究国外多个舰艇作战系统，吸收国内最先进电子科学成果，潘建福首次在我国改进型导弹驱逐舰上将各种武器和电子战装备组成了有机联系的作战系统。紧接着他又开始了零五二型驱逐舰的研制，致力于实现真正的自动化全武器作战系统。 第一个重大的措施呢，就是要按照系统工程的观点来进行设计，我就确定了这个有零五二舰有13个系统啊， 要第一个呢，要全舰的这个系统呢能够协调起来；第二，要综合性能兼优，这个驱逐舰的综合性能都要好，不是光是你追求一个航速或者追求一个哈快速性一个。所以快速性也好，实航性也好，隐身性也要好啊，电子精神性也好，都要好啊，提的是个两个要求。 潘静福清楚地记得，接到任务时，国防科工委的聂力副主任给他提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让他注意增强系统研制的力量。秉承着系统工程的理念，潘静福决定从顶层抓起，率先成立两型舰的总师办公室，通过设计思路和运作模式的一系列改革，推动中国水面舰艇的设计走上系统管理的道路。当然，这样的创新也难免遇到重重阻力。 这个开头也阻力也蛮大，为什么呢？以前我们这个搞那个这个舰的设计了，基本上就是安装性设计，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这个航速什么这个实航性，这都当然是我们自己管的。另外，其他的这个部门的一些设备呢，我们就是负责安装，把你安装好能够用就行了，对不对啊？可是现在呢，我提出来的要砸系统了啊，砸系统，所以要成立一个作战系统室啊。那也有人提了。你这样来，我们这个技术责任很大了，出了问题你都要考虑了这个事情啊。那我说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走的啊，我们不走这一步，我说那怎么能够这个进行这个啊这个作战系统的设计工作呢？首先大家都同意了，最后大家同意了，连这个开头不同意的后来他自己在另外的船上也要用了，他说对，应该这样，应该这样。 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潘静福终于有机会在052型导弹驱逐舰上尝试去实现他期盼多年的全武器作战系统。他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让这艘舰做到早期预警、及时判断、集中指挥、分散控制、转运武器综合使用，从而大幅提高作战自动化程度和快速反应能力，在现代化战争中有力地守护祖国的海疆。 从身兼051改和052两型导弹驱逐舰总设计师的那一刻开始，潘静福对于担当二字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了让国产导弹驱逐舰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它需要突破的、需要创新的、需要决策的还有很多很多。然而这一切必然会给它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是风险。在052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中，它还将继续创造怎样的传奇呢？继续关注潘静福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时间，泪光已在眼里旋转，你无波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而再三思量避开你又能怎样，想却没有方向，迷乱在狂想的路上，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 Thank you.